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一种印有歌曲《祖国赞歌》的小权章。小权章上印有多种单枚邮票，有一种单枚邮票上印有以国旗和蓝天为背景的歌曲《祖国赞歌》第一段歌词和旋律，其他单枚邮票上分别印有歌曲《祖国赞歌》的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段歌词，以及朝鲜国花木兰、国鸟苍鹰、国犬风山狗和国树松树等。歌曲《祖国赞歌》在主体102年2013年9月问世，是一首慷慨激昂地唱出热爱祖国感情的第二首国歌，也是一首广为朝鲜人民所传唱的时代名曲。